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关注咱们的养生文化论坛，来感受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带给我们的健康和快乐。给大家说了这个假糖尿病啊，什么叫假糖尿病？我说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啊，这也不完全正确啊，你得是持续这么增高啊，你就因为受到了紧张、焦虑、恐惧、悲伤这些不良的情绪刺激，是不是啊，突然受到精神打击就高那么一段，后来自己恢复正常了，是吧，你再用降糖药再用胰岛素低血糖了，你不能再用了，你不用血糖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你那不是糖尿病啊，不是糖尿病。那么糖尿病是个慢性疾病啊，慢性疾病啊，首先第一个，持续血糖升高三个月往上啊，三个月往上，是吧，这叫坐病了。那这糖尿病能不能得一辈子呀？啊，坐上糖尿病是不是就坐成了啊，治不好了呢？啊，就糖尿病转慢性需要3年的时间啊，就像当年啊我们讲那个高血压病的综合保健防治的时候啊，有不少人问我说，徐老师是吧，高血压病能不能治根啊，高血压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是不是治一辈子？你看，这说明啊，都是咱们现代的听众朋友大家这个医疗知识的匮乏 啊，或者不客气的讲，是咱们国家呀，这个全民的医疗素质啊，水平太差，是不是啊？哎，其实你看我讲糖尿病时候就讲过，糖尿病一期、二期、三期，一期高血压病是血压高没感觉，叫代偿期啊，人没有任何伤害，你只要调治得当是可以全面康复，不落后遗症的。你到了二期高血压就冠心病阶段，是不是啊？你就治好了，你动脉硬化还在那儿，是吧？你到三期中风阶段，是吧？你别偏瘫半身不遂，是吧？你别中风瘫痪就不错了，对吧？哎，所以我们说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是不是啊？啊，让你吃个保健品，哎，我没钱呐，我没钱保健，是吧？你给你救心丸的时候有钱吗？啊，不救不吃救心丸就要命了，有钱啊？给你放支架，给你搭桥的时候有钱吗？没钱就得死啊！哎，我借钱，我得活呀！你，所以说什么叫发达国家，什么叫贫穷国家？贫穷的国家就是那病人挨到死，花钱救命，这是贫穷国家，是吧？平时没有预防，没有保健，啊，就是到临终末晚快死了，啊，拿点钱保命，啊，保住保不住两可之间。什么叫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就是平时调养，啊，最后发达国家人都长寿，到老的时候，啊，没有说非得什么呢？啊，得那个什么呢？急性病，得救命啊，得放支架呀，得抢救，没有，哎，都是什么呢？无疾而终，是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同步的衰老，是吧？最后呢，人所有的器官零件，哎，都到了他的什么呢？啊，最后的这个阶段，啊，最后没有痛苦，是吧？没有什么急性病，啊，一起的安详当中，在睡眠当中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生命一个完美的句号，啊，所以啊，听咱们的养生文化论坛，是吧？咱们给这个医盲扫扫盲，是吧？啊，学做呢，咱们的这个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学。啊，咱们就远离富贵病，是吧？远离医盲病，啊，人才能健康，啊，少得病不得病。得了病呢，咱没痛苦啊，带病生存嘛，啊，说人啥病不得呢？不可能，啊，人任何疾病没有，人衰老本身就是病，对不对？啊，成长成熟，成熟后就得衰老，啊，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啊，反过来你衰老的太快了，不就是病吗？啊，退行性改变，老年性白内障，老年性动脉硬化，啥意思？你正常的逐渐的符合你这个年龄的衰老，那就是健康，是吧？你60多岁的人，你都老态龙钟，长得跟80岁的，你就提前衰老就是病呗，病态呗，对不对？好了啊，糖尿病3个月形成，是吧？啊，3年转成慢性病，而且糖尿病得上，它就和冠心病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个等危性的疾病啊。所以千万别把糖尿病当成，哦，我就是血糖高，我谁告诉你的，是吧？啊，你就是血糖高，那个糖尿病的理论你倒退30年前了，那是无知的阶段，啊，现代医学讲糖尿病它是个综合病变，糖尿病是复杂的啊，是复杂的，糖尿病是内外科啊。你看糖尿病病人到并发症期间治疗都得医生会诊啊，不是一个科室大夫能看明白的啊，所以往往好多医院有专业的糖尿病科，是吧？糖尿病科其实应该叫内外科，叫综合科啊。所以说你还认为啊，糖尿病就是血糖高，就是胰岛素啊，我说你 out 了，是不是啊？老外溜啊，糖尿病是个内外科，是个综合病症，是个关于血糖代谢紊乱的综合病症， 它有一个慢性的成病造病的过程，是吧？但凡你不是娘胎里生出来就有的糖尿病，中医都可以帮你调治恢复健康。哎，这是中医调节人的阴阳平衡，疏通人的经络，调和人的气血的本事啊。那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说说糖尿病的第一个造病的原因，肥胖啊，肥胖。世界卫生组织做过这样的统计啊，说体重超过80公斤啊，我说的是普通人啊，你说你那个子两米多，你超80公斤那问题不大，对吧？我说都是男的1米6、1米7的啊，女的1米6、1米5左右，你体重超标，是吧？这有个标准，是吧？用你的身高减去一个105啊，是你的一个标准体重，是吧？上下可以浮动个20%，是吧？超过20%，甚至超过25%了，那就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吧？我拿这个1米7的个子的男人做个举例啊，说这男的1米7，是吧？那他的标准体重是多少呢？啊，170厘米，减去一个105，哎，他的标准体重就是65公斤，啊，65公斤是多少？130斤，啊，130斤，啊，那人到中年，人到老年呢，允许你啊上浮个10%啊，15%。啊，多少啊？啊，10%，啊，10%，你130斤，10%，加13斤就140了呗，是不是啊？20%呢？你加23斤，是吧？2个13，那是26啊，26，26加130，那156呗，156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这国际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标准。就是80公斤156，你是超了20%，超25%呢，80公斤往上，你就容易成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吧？说为什么肥胖就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吧？为什么我们把中医把它叫吃出来的糖尿病，是吧？中国人说人不是一顿饭吃个胖子，人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对吧？哎，所以告诉收音机前的那些胖友啊，80公斤往上，咱这些160多斤的胖友，说您胖啊，您别不乐意，别不高兴啊，但你要知道，胖啊，心宽体胖，哈哈。你说我胖，但是我心情好，哎，你占了一宝啊，不容易得病。你说我胖啊，我还爱生气，还不愿意运动，哎，那你就等着得糖尿病吧。是吧？胖人多湿，糖尿病就是个痰湿厚重的病，是不是？所以这大胖子得糖尿病，第一个胖人脂肪多，是不是？多20%，你比人多了20斤的肥肉。咱们普通人是8斤血4升，你胖人呢就是5升血，什么5升血10斤。你多了20斤的肥肉，多了2斤的血，是吧？说白了，你买衣服做衣服你还费布料呢，所以说这样的人你消耗的能量就高，是不是啊？所以人身体过度肥胖的时候，你消耗的能量高，用我们现代医学的话讲叫你的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就高啊，基础代谢率就高，啥意思啊？说这车呀大它就费油，车沉它就费油，啊，你家那个房子大你交的取暖费就多，你家那灯泡的瓦数大你家就费电，你这人胖肉多血多，你就消耗的血糖就多，所以就要求你比别人费电，费多少电啊？人不是插电充电的，人直接提供能量的是血糖啊，所以说你就血糖高，长时间处于这种 费电的状态，高能量代谢状态，高血糖的状态，是吧？你说我胖三年了，你离糖尿病不远了，是吧？但是年轻的时候有代偿，是不是？说啥意思？我费电不要紧，我挣钱能，我能什么呢？我能交得起电费啊，对不对？哎，等你到中年到老年的时候，你还是那么肥胖，你就交不起电费了，因为人的阳虚了。所以糖尿病肥胖是它的第一原因啊，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糖尿病高发啊，高发。为什么高发呀？生活条件好了都胖啊，体重超重啊，是吧？所以大家要这明白这一点啊，吃出来的糖尿病不是因为一顿饭吃成的糖尿病，是长时间饮食过剩啊，过度肥胖，基础代谢率增加，它是为了养活你这个大胖体格子，让你这大胖体格子这个20斤的肥肉有营养，所以它得血糖高啊，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是吧？你那血老在肥肉里边流，那你说它血油脂少得了吗？啊，所以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这仨病是不分家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说这个经络疏通糖尿病的综合康复啊。上回呢给大家讲了这个血糖啊，糖尿病疾病的名字的由来啊，说了血糖值啊，说了糖化血红蛋白。今天咱们说说什么呢？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啊，说说糖尿病的分型啊，说说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得好，是不是啊？哎，现代医学呢把糖尿病啊简单的分作了两型啊，一型呢叫一型糖尿病啊，以青少年为主；另一类型呢叫二型糖尿病啊，占到了糖尿病的 90% 以上的人群啊，主要以这个中老年为主啊，中老年为主。那么一型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啊，说白了是离了胰岛素活不了的，是不是啊？那二型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分泌的相对不足啊，吃点降糖药那胰岛还能挤出点胰岛素来，是吧？但是常年吃降糖药，是吧？不针对病因治疗，最后降糖药不定用了，把那个相对不足的胰岛素给吃成了绝对不足，吃坏死了，没招了，也得打胰岛素，是不是？哎，这是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啊，发病人群不同，是吧？哎，胰岛素分泌的量，一个是绝对不足，就不分泌了，就罢工了，是不是？哎，一个呢是分泌的少啊，消极怠工啊，消极怠工。所以呢在现代医学认为啊，说这个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是糖尿病的病因啊，也叫糖尿病的直接原因啊，再往深不知道了啊，糖尿病到底怎么得的啊，西医只能告诉你叫病因不明啊，病因不明。而现在呢世卫组织已经逐渐认识到啊，说糖尿病已经归结到了生活行为性疾病的范畴了，是吧？说胰岛素分泌不足它只是一个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在哪儿？是谁破坏了胰岛素的分泌啊，是吧？根本原因在哪里啊，是吧？世卫组织已经给了答案了啊，是生活行为性因素。 啊，那什么是生活行为性因素啊？啊，吃饭，啊，饮食，啊，运动，啊，运动，情志，啊，包括你那个身体的营养状况啊，你是过度肥胖啊，还是营养不良啊，是不是啊？哎，这是生活行为性因素啊。这是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分型啊，分型。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是吧？早个30年、20年，这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啊，都被定为了叫终身性疾病啊，所以导致好多这个听众啊，对高血压、对糖尿病产生恐惧，说这病可别得啊，这高血压、这糖尿病要得上，那你就倒了一辈子霉喽，啊，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终身服药吗？是吧？吃一辈子药啥意思？这病一辈子治不好啊！啊，你看吃药是治病的，啊，自古来我们祖国医学文化就说叫，什么叫好的医生？是不是啊？什么叫妙手回春？啊，就是医生得药到病除，那是好的医生，是吧？可你当听到某种疾病得吃一辈子药，药到病不除，甚至药吃一辈子，一直吃到死，说明这药治不好这个病。终身服药也就意味着终身无效，没治好还吃你那药，你就吃它干什么吗？对不对？哎，所以可见其矛盾啊，也见到了什么叫科学的局限性啊。我们老讲科学科学啊，其实有时候科学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啊。自从呢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个生活行为性疾病的这个概念之后啊，其实这个最早的概念呢不是世卫组织提出的，或者更准确的讲啊，之所以有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生活行为性疾病的这个概念，它也是借鉴了祖国中医文化啊，借鉴了祖国中医文化，就是什么呢？哎，人得病是自己造出来的，也就是说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哎，是造病的原因，是吧？所以看这和几千年前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当中的《黄帝内经》，哎，它就相切合了啊。所以养生是什么呢？啊，养生不是治病，是吧？养生是改变自己，适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所以养生不是治病，是让人不得病，是让人得了病没有痛苦，是让人得了病通过改变错误恢复健康，恢复自知自觉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所以养生不是向外边去求什么灵丹妙药，求什么仙丹灵草，不是。养生是向内求啊，是发挥人体的积极的主动性来改变人体内的经络不通，脏腑不和，阴阳不平衡啊，去改变这个错误啊，错而不在了，那么因为错误所导致的瘀阻不通，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啊。所以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的时候啊，我都给大家伙重点的强调过啊，所以说你看降糖药降压药它就面临着很尴尬的这一个局面啊。你降压药能把高血压治好吗？治不好。你不吃它，你不吃它血压就升特别高要命，你吃着它它降压它越吃越多，而且还伤肝伤肾，最后还是心梗中风脑出血。你看吃着药治着病还得病，药物呢还让你得病，你很尴尬的局面，是吧？那反过来呢，祖国中医文化呢相对而言它就更成熟一些啊，中医不治病，是吧？中医治的是人， 中医治的是得了病的人，把这人的错治好了，你的病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啊，而且中医用药有个特点啊，我们中医啊，向来就直面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自古来中医便提到了叫是药三分毒，十药九毒，所以中医治病用药是以毒攻毒，而这个毒是吧，大家不要把它直接就想到简单的药物的毒副作用，非也，这个毒啊说的药物的偏邪之性，你得了寒性的病我就得搁热性的药物攻呗，对不对，把这寒攻没了，那你这热药还不停，那人不就成了什么呢，热性的病了吗？所以中医用药有个特点啊，叫有头有尾，哎，能吃能停，所以中医中药这就没有什么吃一辈子的药啊，所以中医特别重视用药，叫药到病除，病除药止，哎，因为药物就通过它的偏邪之性来平人体内的不平衡的，达到平衡了不能再吃药了，因为药吃过了火，药物的偏邪之性就把人带到了另一个疾病的阶段，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条啊，所以中医没有吃一辈子的药，哎，只有养一辈子的生，是不是啊，哎，调养改错是吧，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老养到老啊，这对身体的养护啊，而不是吃一辈子药啊，所以药之毒是药的偏邪之性啊，中医中药它的这个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吧，啊，这个伊尹的汤液经对吧，哎，食物四性五味是吧，四性者寒凉温热是吧，寒凉温热，哎，你寒性的食物吃多了，你就人就寒凉呗，啊，你就过敏呗，形寒饮冷伤于肺嘛，所以寒凉的吃多了你伤身体呗，啊，那热性的温性的食物吃多了你就生内火呗，是不是啊，这食物它也有四性，寒凉温热，有阴阳平衡在里头呢啊。而中医呢，它这个文化呀它非常的成熟啊，光有四性还不够，你看寒凉温热这里边有阴阳啊，那寒比凉就寒的大一点，那温比热呢就热的小一点，对不对，小补用温火，大补呢你就用热药，你对不对，大的寒邪就得用热药呗，你看，哎，所以说你像那个桂枝汤和麻黄汤那就不一样呗，一个火大一个火小，对不对，哎，还有五味呢，食物当中还有五味啊，五味者酸甜苦辛咸是吧，天养人以六气，大自然就有寒凉温热，而六气是吧，地养人以五味是吧，土地里边长出来的东西，河里游的天上飞的，你吃到嘴里头，哦，你能咂摸咂摸出来味儿，酸味走肝，肝味走脾，苦味走心，辛辣的味儿呢走肺，咸味呢走肾，这五味呢你也不能偏食是吧，你五味偏食多了，你说我就爱吃咸的，什么大葱咸菜酱油咸盐，你使劲吃咸，你得高血压把肾伤了，是不是啊，哎，你反过来说那我就爱吃苦的，你苦的吃吧，苦味吃多了什么呢，毛发枯干脱头发啊，是吧，酸味吃多嘴起皮，酸伤脾，是不是啊，哎，甜味吃多了呢，甜味吃多生痰湿啊，啊，生痰湿，所以五味他又讲了个平衡，叫五味入五脏偏则生病，所以说你明白了中国食疗的四性五味，那么你其实也就懂了中医中药的四性五味，是吧，哎，所以药性只是比那食物要偏盛一些， 仍然是四性者寒凉温热，是吧？五味者酸甜苦辣，是吧？那说还有一个平性的呢，平性的就是在四性当中啊，不寒不凉，不温不热，它是平和的，哎，对不对？所以表面说四性五性期间还有一个第五的，就是平衡之性啊，这么特点啊。这是中医中药它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它的作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天呢就接着来给大家伙说说祖国中医药文化，哎，在糖尿病经络畅通气血平衡的康复治疗过程当中的优势。说中医能不能治好糖尿病，是不是啊？这个是大家很关切的问题啊。说中医能不能治好糖尿病，不是简单的一个字是，也不是说简单嘎溜溜脆俩字，不是，是吧？它一定要辨证论治，是吧？糖尿病是怎么得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什么道理？五脏六腑皆可治糖尿病。这个治不是治疗的治，这个治是导致的治。换而言之来讲，糖尿病它最早的发现是尿里有糖，后来呢人们发现是血糖增高，再后来呢又发现了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再后来又发现是胰岛素的分泌吸收利用出现了障碍。所以呀，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层面越来越高。哦，后来又发现糖尿病得病还和基因有关。啊，再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行为性疾病把糖尿病列入其中。哎，正好切合了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上怎么的，哎，他所讲到的人的养生的观念，是吧？为什么要养？你健健康康的生活是你正确的生活，科学的生活，会养生的生活。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哦，你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你错误的情绪，哎，你就会出现身体的紊乱，表现为血糖增高、尿糖高、糖化血红蛋白高、胰岛素利用障碍，表现出来这一系列的综合症。所以糖尿病不是天外来客，它是人们在生活当中，是吧，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把人的气血经络给搞错乱了，经络气血走错道了，你的代谢就错乱了，所以就得上了这个病。那怎么办呢？啊，乱者治之。所以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就是人得病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啊。特别近些年来啊不少糖尿病的患者高寿啊，105岁的、90岁的、80岁的、85岁的，得糖尿病40年，得糖尿病50年。通过大量的病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要命，只要调养得当，可以带病长寿，而且可以带病健康的生活。有的朋友刚一听这话感觉矛盾呢，怎么还能带病健康的生活，是吧？病和症是有区别的，症是有症状让你痛苦啊，好多人又很痛苦，到医院查不出来病， 你说这人没病吗？有病，痛苦，但查不出来，这是科学的局限性。反过来，还有的人倒愿意体检，这也高那也高，好多数字都不正常了，啊，什么脑腔梗了，是吧？这儿长息肉了，哎，而这人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你说说，到底哪个人病得重？对不对？还有人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他天天熬夜，天天不睡觉，啊，精力透支，也什么感觉没有，突然间倒下了，哎，猝死了。你看没感觉猝死了，好多人认为猝死是偶然的，但是在我们中医这儿告诉大家，天底下万事万物没有偶然。你就包括那个星星，那个流星陨落，或者那个星星啊，那个宇宙那个星星的陨石碰撞，它都不是偶然的，科学家可以计算，它有它的轨道，当两个轨道重叠到那个点位上，它才能撞上，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样啊，人得病猝死他也不是偶然的，他是必然的。哎，就像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网络语言叫 no 作 no die， 不作不会死，所以得猝死病的人他都有该死的理由。他把某个脏腑的精血透支的到没了，他还不以为然，结果才会猝死。所以告诉大家，猝死的疾病都有着必然的原因，你不懂养生，不懂科学，不懂体检，是不是啊？把小的隐患憋成了大的隐患，爆炸的时候你才知道没有用了。所以这是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啊，有感觉的查不出来的病叫疑难杂症，而恰恰是这些疑难杂症没有明显的表现，有它的功能存在，是中医调理的要点。哎，有的人说中医最善于治什么病啊？哎，就善于治这些疑难杂症，是吧？你高科技仪器查不出来吧？但是中医的聪明脑瓜理论，通过你的感觉、你的不舒服辨证，就能找到你原因，还往往能找着根上，这是中医的高明之处。那么还有呢？啊，人没有感觉，但是化验指标查出来了，啊，什么息肉啊、脑梗啊，哎，这是西医的高明之处。人没感觉，查着病，把它治好了，防隐患了，把这钉子扎轮胎没撒气呢，提前拔掉补上胎，省着爆胎了，是不是？等到你爆胎了不晚了吗？等到你有感觉了，这病不做成了吗？所以这是现代科学的高明之处，高科技诊断早知道。那当然，这时候中医也有它的啊方法。啊，什么意思？哎，就是你不知道，就说明你身体能承受、能修复，是吧？你自己能修复的疾病，给你生命健康没带来障碍的疾病，你没感觉的病，你忧虑什么呢？所以现在好多人为没感觉的疾病去烦恼，这没必要，是不是啊？医生能解决，解决掉，解决不掉，你也不用烦恼，因为你没感觉，你就健康的活着呗，何必杞人忧天呢？所以西医的找招的发现的这个高科技是好事，那么找解决也是好事，那病人的忧虑你是坏事，病人的放松正确的代偿改错这也是好事。哎，尤其那第三条，就那猝死啊，这个猝死啊是中医和西医共同的失败啊。为什么呢？你西医没查出来这人猝死了，是失败不？对不对？你高科技不知道啊，这人都死掉了，你还没找着原因呢，说高科技的失败。那中医失败也失败，是吧？这个人有错误，耗掉元气，脏腑衰竭，人都死了，猝死了，你还不知道他哪块犯的错，你还不知道是什么耗掉了他的精血，你说这是不是中医的失败？这也是中医智慧的失败。哎，这是给大家讲疾病的认知发展，中西结合的特点。好了，有了这些理论基础，回来咱们看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得好，是吧？讲了糖尿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吃出来的糖尿病，对吧？哎， 是过度肥胖、体重超标、人到中年代谢下降，好，糖尿病得上了，得上了，能不能好？你体重能恢复到正常，代谢能恢复到正常，你就能好。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中医的观点就是平衡破坏你得病，平衡恢复你健康，就这么简单呢。所以中医不是告诉你啊，我吃什么降糖药，我什么打胰岛素啊，不是，我中医是告诉你，你吃多少饭，干多少活，你多余那些脂肪，你得把它运动消耗掉啊，还是饥饿消耗掉啊，你把痰湿化没了，你没有痰湿，没有高血糖，那你自然而然就恢复了。所以可见糖尿病早期调整啊是可以恢复的，是吧？你超重个十几二十斤，你160斤减到140回来了，可以好啊。那时候有的人他都胖到700-800斤了，那就别研究好了，就研究怎么活着，别提前心脏衰竭死掉就不错了，是不是啊？你看那新闻报道，那国外那大胖子，好家伙，700-800斤呐，躺在床上吃饭都有问题了，还在偷着吃东西呢，是吧？那真就是人死于无知了。所以我第一条就是明确的告诉大家，早期糖尿病三年之内的，你做病三年之内的病因可以去除的糖尿病人，是可以通过中医调养全面的恢复到健康正常生活，是吧？哎，这是给那些糖尿病预备役部队的朋友讲的啊。但是有的人说，糖尿病我已经形成了啊，我已经10年20年糖尿病，那咱们的重点就在平稳血糖，是吧？预防康复并发症。那这个阶段糖尿病患者，谁还告诉你能完全康复？说我糖尿病得10年了，啊，你是吃降糖药的，你是扎胰岛素的，你是中医调整的，你只要血糖平稳到正常范围，是吧？你没有严重并发症，你就可以带病健康生活。那这时候的保健或者这时候的中医调理，可真就是你后半生的事了。这是糖尿病的二期，叫什么呢？5年到10年以上糖尿病啊，平稳血糖，预防康复并发症是主要手段，叫带病健康生存，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是吧？最最重点就是三期啊，你说糖尿病眼底出血了，糖尿病心梗了，糖尿病尿毒症肾衰竭了，那这时候就更不要谈好不好的事了，这时候就实实在在的是半条命保命了啊。所以这是中医对糖尿病的三期治疗的它的能力。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三通的啊，最后一条啊，说这个经络疏通糖尿病的康复和调理。糖尿病的分型说了，是吧？啊，一型糖尿病的胰岛素的依赖，二型糖尿病的非胰岛素依赖，是吧？那么治疗的区别呢，就是一型就得打胰岛素，是吧？那二型呢，二型可以吃降糖药啊，最后呢，吃到最后把胰岛吃坏死了，没招了，也得打胰岛素。所以呢，现在在西医学当中啊，注射胰岛素是糖尿病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治疗方式，是吧？因为什么呢？哎，第一，没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是吧？第二呢，啊，避免了胰岛的伤害，啊，胰岛素我缺多少补多少呗，啊，别老这个病牛加鞭，啊，吃药吃到不管用的时候，把本来得病的胰岛吃坏死了，那不是治好了病啊，而是加重了疾病。胰岛素的用量 啊，大部分是在人体胰岛素功能损失 50% 的时候啊，也就是20个单位的胰岛素开始注射，是吧？你那10个8个的胰岛素你不用打，是吧？你只要调整好生活，你自己都能代偿的啊。胰岛素用量呢可以用到40个单位到50个单位，当你胰岛素打到这个量的时候，说明你的胰岛基本就报废了，是吧？你就到了一型糖尿病胰岛坏死阶段。还有的人呢，胰岛素用到了100多个单位，那期间呢，有50个以上的单位的胰岛素是浪费的。啊，但是呢，你说那我不打100个，少打点，少打点还不管用。为什么呢？啊，因为人体有胰岛素的抵抗了。哎，可见糖尿病不单单是胰岛素的多和少的问题，啊，还有胰岛素的利用机制问题。啊，可见呢，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啊，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啊，相对而言是越来越清晰，同时呢，也越来越向中医药文化在靠拢，是不是啊？哎，经络的疏通，脏腑的调和，是不是啊？啊，而不是单一的原因，啊，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那今天开始呢，咱们要给大家说说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啊，怎么形成的，啊，除却这个遗传啊，除却这个遗传的因素，啊，更多的还是生活行为性因素，啊，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三大因素啊，总结了三条啊，三条，吃出来的糖尿病。啊，累出来的糖尿病，是吧？想出来的糖尿病，是吧？吃出来的糖尿病，不用多解释，是吧？饥一顿饱一顿，啊，把人吃的特别壮，啊，特别肥胖，是吧？我给大家讲过，体重超标20%到25%，哎，你就成了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普通人来讲呢，体重超过80公斤，哎，这就成于过度肥胖了，哎，你就成了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这个道理咱们已经分析过了，是吧？啊，过度肥胖啊，你比那个正常人多20斤肥肉，是吧？哎，多什么呢？2斤血，哎，你需要的代谢率它就高。哎，说白了，你这个手机屏幕大就费电，你这人的体格太大，它也费人的血糖，哎，所以容易得上糖尿病。所以对于体重超标的糖尿病病人啊，我们说减肥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减肥啊，不是一顿泻药让你跑肚拉稀。这个减肥呢，是恢复啊人的脾脏化湿的功能。啊，脾化湿就是一个除垃圾、除秽、改善代谢的过程，是吧？所以糖尿病、脂肪肝，是吧？高尿酸血症，哎，这三大代谢类疾病，哎，合在一起称之为代谢综合症。哎，它也是糖尿病的三部曲，是吧？啊，先是血脂高，是吧？长出脂肪肝啊，而后血糖高，糖尿病得了一段时间，再得痛风、尿酸高，离肾衰竭就不远了，是吧？这是吃出来的糖尿病。饮食调节，适当运动，控制体重，啊，减掉多余的脂肪，哎，通过健脾化湿，控制饮食，哎，增加运动量，啊，这是吃出来的糖尿病，啊，这是比较容易康复的啊。那么还有一类糖尿病呢，我们说叫累出来的，啊，这个大家伙不大容易理解啊，说怎么劳累还能得糖尿病啊？没错。啊，没错。你看那个体格胖的人、肥胖的人， 我刚说了，你多了20斤脂肪，是吧？你人胖，你那血呢又多了2斤啊。健康人是4升血8斤，你过度肥胖啊，你那就10斤血，对吧？5升啊，所以心脏的负担也大，人的代谢垃圾也多，消耗的血糖能量也高，所以你得糖尿病了。那说这人不胖，但是他特别的劳累啊，每天干这个大体力的劳动啊，天天累的这个头昏眼花的，是吧？过度劳累，这叫劳力啊。还有的人呢啊，胳膊腿啊不怎么动啊，光费脑筋，是吧？啊，那脑啊，大脑啊都赶上什么呢，10几台电脑的那个主板了，是吧？哎，他就处于非常烦劳的状态，叫劳神啊，劳神，操心的事儿多，管的事儿多，担心的事儿还多啊，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所以一般得糖尿病啊，这家里当家的人容易得啊，这就是劳力劳神啊。中医再加上一个防劳，防劳是什么呢？就是结婚太早，这也会出现肾精的损害啊，脾阳的伤害，这是劳累所导致的糖尿病，是吧？三劳啊，劳力劳神啊，防劳，这叫累出来的糖尿病啊。所以累出来糖尿病怎么办啊？你得注意休息啊，你得注意休息。你说不行啊，我一不干活全家都饿死了啊，那全家都饿死了你活着是不是？你这个病好了你可以活着啊。反过来呢啊，你多干那点活，你多受那点累啊，全家人还得饿死啊，那你也病倒了，那不一样吗？啊，得不偿失啊。甚至好多人过度劳累，你赚那点钱不够医药费的啊，说这点事儿要想明白啊。过度劳累造糖尿病，为什么？同样你消耗的气血比较多啊，就像我给大家讲的是那个手机屏幕大的费电，那还有呢，这手机屏幕不大，是吧？你老不停的搁它听歌啊看电影啊，你手机放在手里就不闲着啊，人家能两天电池能用两天，你可能几个小时就弄关机了，没电了。所以也是消耗了人的元气和肾精啊，这是劳累造糖尿病。那么第三条呢，就是想出来的糖尿病啊。其实这个跟刚才说那个劳神比较相似，是吧？就是思虑啊，思虑过度，是吧？这好多事情啊都想管，是吧？但是呢还没那能耐，对吧？啊，什么事都操心，是吧？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人呢要量力而为。我们常跟听众朋友们讲，你没能耐的，你就把你全家能管好就不错了。所以这第三条得糖尿病的就叫操心不要命啊，操心不要命，是吧？那当然了，人呢长时间久病体虚啊，久病体虚啊，什么得中风的啊，得骨关节病的啊，被这些病魔缠绕，久而久之心情抑郁烦躁啊，不能正确的面对疾病啊，心里莫名苦恼，久而久之伤了脾啊，人也会得糖尿病啊。这是给大家列举了糖尿病生活当中常见的三条原因，总结起来叫吃出来的糖尿病，你就要控制饮食啊，劳累干活不要命得的糖尿病你就要适当的休息。那操心不要命得的糖尿病你就要量力而为，别瞎操闲心。这叫啥？这叫改错，是吧？改了错，我们再通过补元气调五脏才能实现你的血糖代谢平稳，是吧？血糖代谢平稳了，用西医来讲， 血糖正常，你糖尿病就好了呗，对不对？哎，那么中医对糖尿病的认识不光是血糖值的问题啊，它还是人的什么呢？哎，肢体功能啊，是吧？气血亏虚啊，五脏平衡啊，啊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啊包括我们说的叫是并发症的预防和康复，是吧？并发症的预防和康复啊，其实什么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西医叫微循环障碍。啊，啥叫微循环障碍啊？微循环不是动脉也不是静脉啊，是吧？啊，微循环障碍就是末梢的小血管不通了，哎，就叫什么呢？气血不和啊。所以为什么给那个微循环障碍的，我们给他吃这个冬虫夏草，吃这个虫草补肺啊，啊，因为只有气通了，你的那个外周的小血管那个淤血才能散开，是吧？就像科学家做过测试，是吧？这个人的心脏，大家伙啊，我下面说的这种数字你认真听啊，人的心脏，健康人的心脏它是多少呢？它的功率 1.5 瓦。所以我们的心脏啊是个节能灯泡，哎，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这个 1.5 瓦的节能灯泡却能把气血运到全身啊，运到四肢百节，运到皮肤手脚末梢，让人能吃饭能走路能唱歌能跳舞。你说可见人呐，他是天底下多么精密的这么个仪器，又节能又环保 ,1.5 瓦，对不对？哎，反过来呢，你看科学家现在制造那个人工心脏，是吧？现在人工心脏它还只能放在病人的身上维持生命。你说这个人换了人工心脏，你让他什么走路啊、吃饭呢、跳舞唱歌，那做不到，就顶多让他喘气儿活着。而人工心脏它的耗电量是多少瓦呢？30瓦啊，30瓦。那么你看那人工人造的心脏就得30瓦，人自己这原装的就需要 1.5 瓦，20倍啊，是不是啊？哎，人自己心脏节能20倍啊。所以这20倍的能力靠谁？用 1.5 瓦的我们自己的心脏就干活干到了那个什么呢？哎，能维持你生命的电动心脏最起码得30瓦，还只能是活着，对不对？你要想活不烂跳的，是不是得300瓦呀？